很好的教导。后来我就跟师母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经文啊，把它编成一个信息来跟教会分享。我觉得从这个信息里面，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啊，所以今天我也想把这个信息给你们分享。我的题目是属灵的干扰中基督徒的一个答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干扰，很多不同情况的侵犯，很多不同的问题，时常都会被人家批评或者攻击。比如说我们做领导的，我相信有可能你也会说，哦，教会的领导怎么怎么怎么，会给他们一些的批评。或者我们也会批评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他们说一些不良好的一些话语，所以很多人无意中会被受伤，无意中会被这些闲话闲语呢伤害到我们的感情。通常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通常我们会怎样回应的？当人家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回应？啊，给我一些建议。通常你会怎样回应？当一个人针对你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骂你的时候，指责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回应？你为什么这么啰嗦的啊？当一个人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怎样回应？你们没回应吗？真的你没有回应？我相信只有死人的身体啊不会回应的，如果你是活着的，你一定回应的，对不对？你会怎样回应啊？什么？啊？啊？你也是这样吗？你说什么？啊？啊！对了，这就是我要听到的答案。这就是我要听到的答案。通常我们的回应，不单只反驳他，同样的会指责他，你也是这样啊！不要说朋友们了，夫妻两个人都会这样啊。如果老婆骂丈夫啊，一句话啊，啊，你时常都是这样的，你不是吗？你也是这样啊，对不对？通常我们都会有种反驳或者负面的指责，为了什么呢？为了维护我们自己，为了维护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看看啊，看看很多人都没有跟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说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经就是上帝要我们怎样来面对这种情况。所以刚才我的题目是什么呢？我的题目是说，我们是真人而不是起诉的检察人。检察人就是我们是做一个见证的人，我们不是做律师去反驳的啊。意思说彼得的教导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去反驳他， 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去应付。所以今天晚上的信息就是要教导我们在这种情况里面怎样回应，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大家一起读，一二三。彼得的话提醒我们怎样去面对敌人呢，或者我们的对手，就好像我刚才用那些例子，就是我们的对手啊，我们怎样去做。他说不要感觉到惧怕或者包袱。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彼得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有两个事情会发生。第一，我们可以体验到上帝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他说不以恶报恶，以辱还辱，倒要祝福，因你们是蒙召承受福气的人。所以上帝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应对的时候啊，我们会得到祝福。第二呢，一个危机就是个困难的当中成为一个见证，就是上帝给我们借着这种情况里面去传达福音。我要讲个故事，不需要去跟他对敌，只是一点点的智慧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答案。你要慢慢听啊，这个故事啊很幽默的啊，你一定要慢慢听才知道他怎么幽默。一个德国人啊，用日本人好点，一个日本人来到马来西亚，他是个旅游，他一到达我们马来西亚的国际机场的时候，他看到很大那个机场，就问那个加德斯的那个车夫，你们花了多少时间来建造这个机场呢？那个驾驶员就跟他说，我相信十年吧。这个日本旅游客呢就说，我们日本人呢五年就可以建立这个机场，很棒啊，嗯，他觉得很棒，五年可以建立机场。然后他就进入吉隆坡，看到我们的 Twin Tower 那个金字塔，他就问你们花了多少年建这个金字塔。这个驾驶员又跟他说，我相信是三年吧。他说哼，我们日本人啊两年就可以建完了。这个驾驶员觉得哎呀真的很难搞的，这个日本人很骄傲。然后他就载他到那个国家的体育场，最大的体育场，他就问你们用多少时间建立这个体育场呢？这个驾驶员这次怎样回答呢？昨天我来的时候都不在。昨天我来的不在，他能够回答吗？昨天还没有啊，今天有了，一天之间就被建起来了，说他没有办法了。所以有时当一个人很骄傲去回应的时候啊，都有可能会遇到这种的情况，对不对？然后说一山还有一山高的嘛，所以当我们回答的时候啊，不要太骄傲咯。所以刚才的有讲到我们不要用骄傲的态度啊，再讲到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骄傲的事情。你听过穆罕默德阿里吗？有听过吗？ 马马里是谁？是世界拳王哦，最厉害的世界拳王。一天他坐飞机了，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就有这种什么 turbulent 叫什么气流，气流啊，有气流哦，气流。这个空姐就过来跟他说：“先生啊，你要把安全带绑好哦，你要气流哦，很危险哦。”他回应 ：“Superman 不需要带安全带的。”他说：“超级人不需要带安全带的，所以他不带咯。”这个空姐就很生气 ：“Superman 也不需要坐飞机的。”所以这两个故事都讲到啊，当一个人很骄傲的时候啊，以为他能够用这些语言来维护自己的时候，通常会遇到更加聪明更有智慧的人来回答我们的一个答案。所以彼得今天从这经文里面讲到，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语言来维护自己，不是用我们的语言来维护自己，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而来证明。所以彼得希望我们在一些干扰或者一些侵犯的当中，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不单只得着上帝的祝福，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传达我们的福音。所以他说了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人，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大家只读第八节到十二节，一二三。比如说礼貌尊重的回答，礼貌尊重的回答。刚才两个故事给你看到，也给你听到。通常人会带着这种自豪的态度，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很聪明，所以时常都会跟其他人有这种的斗争。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基督徒，有可能我们也会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今天晚上彼得要我们学习最少两个功课，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做，怎样来应付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干扰我们的人或者我们不喜欢的人。第一，彼得主要建议和指导师从第十五节，第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说 Sanctify to the Lord， Sanctify to the Lord， 只要我们的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第一样事情他要我们做。第二呢，不要怕人，也不要惊慌，其实不要担心。通常人针对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会有很大的忧虑，很担心他怎样看待我，他怎样针对我，他怎样攻击我，有时我们会怕。所以这就是两个重要事情他要我们做的。第一，要我们心里面尊主为圣，尊主为圣。第二，不要怕人，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彼得讲到人有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态度， 人有三个不同的态度，通常是怎样的态度？撒旦的态度就是以善回邪，就是不管你做的对他怎么好，他都会用恶意来回应，对不对？撒旦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不管你多么善良多么的好，他的回应都是从邪恶的角度。所以我们可以为了善而返回邪恶，这是撒旦的态度。或者呢，孔子的想法，孔子的想法是怎样呢？人家怎样对你呢，你同样的怎样去对他，对不对？这是孔子的说法。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对我好呢，我就对你好，如果你对我不好呢，我也对你不好。这就是以善而善，为善而善，而为恶而恶。就是如果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如果你对我坏，我就对你坏。这就是人性的态度，普通人就有这种态度。但是一个神圣的态度，就是有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态度，应该是这样。怎么了？我们可以为恶回报善，就是人家用坏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还是用善良的态度去对待他。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耶稣基督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里面讲到，爱我们的敌人，不单只爱我们的敌人，他还说什么？祝福我们的敌人，还为我们敌人做善事。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应该做的是怎样。所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你五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关乎爱生命，关乎爱生命。彼得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刻意决定热爱生命。你看第十节他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人若要爱生命，第一样事情保罗讲到我们要爱生命。什么意思叫爱生命？英文说 love life、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他说 love life， consider a good day， consider a good day。 他的态度就是教导我们不单只要爱生命，每一天都是好的，每一天都是好的。我相信你们有唱过这首歌，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还有什么我也忘记了、Let us rejoice in it and be glad in it。 意思说这是上帝所制造的一天，我们要什么呢？继续的喜乐的享受。这里就讲到愿享美福。愿享美福就是说我们对人生要有一种正面的态度，看到生命都是好的。为什么他保罗要这样来给我们用这种态度来让我们明白呢？因为 我们有时太负面了，太负面了。当一个人指责你的时候啊，你就以为他批评你，你就以为他攻击你，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人的负面的态度，看到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负面。当你带这种负面的态度去看一样事情的时候啊，很多时候都是从负面里面感觉到的，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忘记了，我看看我找到一个词给你看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啊。中国的方式看这个字是要怎么？从右左看到左边，它是什么？我怕太太。美国是从右边读向左边，什么时候？太太怕我。同一个字，同四个字，对不对？但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从右边看左边下去，我怕太太。你的意思，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从左边看到右边，什么？太太怕我，太太怕我。所以我用这个来表达什么呢？我们人要用怎样的方式来看到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有没有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啊？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啊？有吗？就是用怎样的态度来看到我们自己啊？好，我就用来给你看一看，讲给你看看啊。每次我跟师母出去吃晚餐或者去逛街的时候啊，很多人的眼光都看住我们。当那些人的眼睛看住我们的时候啊，我有什么感觉？我第二感觉就是，这些人很好奇的在想，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啊会跟一个残缺人士谈恋爱？啊，我特别为师母感觉很尴尬，特别为师母感觉很尴尬。每一次都是这样，特别我有一个负面的态度，我的负面态度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在想，这个女孩子愿意嫁给这个残缺人士，一定是为了他的钱。啊，我通常用这种负面的态度去感觉，所以当我用这种负面的态度看到我的生命，看到我们的感情的时候啊，我就带着这种负面的态度来。哎呀，不知道是为什么有。因为对不起啊，因为不要讲，因为中国有人培训的，然后他们要联系，刚才已经联系过一次，所以就用一种负面的态度来看到我自己的情况。后来上帝给我一个智慧，每一次这些眼睛看住我的时候啊，我在想，哇，他们很妒忌我。一个残缺人士对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相反的用一些正面的态度来看到我跟师母的关系。当我用这种正面的态度去看到这种的方式的时候啊，你有什么感觉？你会感觉到很骄傲，人家妒忌我了。所以灌输爱生命，就是要使到我们有这种态度，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正面的，看到我们的 存在是好的，是对的。当我们带着这种的态度去看到的时候啊，我们就容易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要爱生命。然后第二呢，我们要宽恕善意。哎，我，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我的手机真的很多很多信息，停不了啊啊 ，OK 啊。第二点呢是要宽恕善意，就是要控制我们的里头。他说什么呢？任罗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啊这种诡诈的话。意思是说，我们怎样去针对那些人？第一，要用一种正面的态度看到他们，不要用一种负面的态度看到他们，所以要爱生命。第二呢，要控制我们的这个石头，石头，要控制我们的石头。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通常你心里面被伤害啊，是怎样被人家伤害的？通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你会怎样被人家伤害的？最严重的，通常会被什么伤害到你的尊严？人家的话语，对不对？人家的话语。一对夫妻，丈夫很爱主，也是教会的一个领导啊。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人吵闹，在吵闹当中呢，做丈夫的就我他以前的态度习惯就显示出来，他就用一种很粗鲁很不好听的语言来骂他的妻子。你知道，就是一句话，就是一句话，造成他的太太从那天就不去教会了。不单止太太不去教会，他的孩子们都怀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真的得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真的得救。我这个故事呢，是让我们知道啊，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情，不管你对人多么的好，有时呢，一不小心一句话，一句很伤人的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呢，就造成人被伤害，就毁灭了我们整个一生里面的见证。所以彼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要控制我们讲话的态度啊，时常语言背叛了我们的尊严。所以特别是当我们跟人对敌的时候啊，人家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很重要。给第二点。第三点呢，要宽恕善良。第九节他说，也要离恶行善，就是说不管他怎样对我，我要用一种好的方式去对他。所以耶稣基督时常教导我们，你要人家怎样对你呢，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人家。 跟孔子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孔子的态度就是人家怎样对你，你同样的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他。但是耶稣的教导不一样，你要人家怎样对你呢，你自己要怎样去对人家先。如果你要人家对你好呢，你要对人家好。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我们要不管他是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他是我们敌人，我们同样的要对他有个善良的态度，要爱他，要尊重他。所以第三，要灌输一个善良。第四呢，灌输和谐共处。第十节他说，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谐，一心追赶。意思说，我们不要跟人家吵闹，不要跟人家吵闹。我们用怎样的态度？用挽救的态度，用挽救的态度。意思就是说，虽然人家针对我，但是我们要用一个对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前两个礼拜我在中国，师母和我在中国两个礼拜，在这个两个礼拜里面，我给他们很多的培训。在中国一个地方，我在那边培训这些做企业的人，还有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最后他们的领导呢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够辅导一对夫妻两个人。这夫妻两个人呢已经到了要离婚的情况了，已经到了离婚的情况了。最可惜的就是这个男的呢已经有第三者在他的生命里面，就造成更加严重。最后经过我们的辅导，两对夫妻跟他辅导，我也跟他们辅导，师母和我跟他辅导，然后另外呢又给他辅导，最后还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最后的提议就跟他说，不管你的丈夫怎样对待你，我说你一定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你的丈夫。我说你写封信，在信里面很清楚地表达你心里面的感觉，特别能够肯定你的丈夫，我还是爱你，我也愿意饶恕你，孩子和我都希望你能够回来，我们要挽救回这个婚姻，是为了我们的四个孩子啊，这个中国人四个孩子的，因为他是个老板啊，所以他可以用钱去生多几个了哦，所以他就有四个孩子，要挽回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当他们夫妻两个人愿意用这种挽救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有机会。如果你不用这种挽救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够把这个婚姻维护。同样的，这个挽救是有种和谐、和平和谐的态度，就是不要造成问题。所以我们对那些敌人或者干扰我们的人，同样的我们要用这种挽救还有促进和平的态度来去应付。第五呢，把自己的情绪的威胁隔离起来，就是说不要害怕他们害怕的东西。他说确实你受威仪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 第一个，把我们的心啊尊重主为圣啊。第二呢，不要怕。为什么他叫我们不要怕呢？他给了三个理由。当然呢，从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理由为什么我不要怕，但是今天晚上我只是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所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怕。第一，十二节里面，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我是不是一个义人？义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义人啊，但是呢，这里讲到义人就是说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跟着上帝的指导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聆听我们。如果上帝聆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你还怕什么呢？你怕吗？应该不怕，对不对？为什么不怕？因为我能够把我的忧虑，把我的恐惧感，把我生命里面的挣扎，内在的一种恐惧，我全部的能够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祈求，对不对？啊，能够祈求，在上帝的面前里面祈求。不单止我们能够祈求，上帝会听到我们的话。第二，十三节里面，你们若是热心行善行，有谁害你们呢？意思就是说，当你的良心过得去，当你每一次做的事情都是对人的好，你说人家会攻击你吗？不会的。我相信你听到在中国服事里面有很多的逼迫的故事，对不对？特别是最近有没有收到很多那些信息关于中国那些逼迫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上个礼拜五礼拜六，不是啊，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三天，我们三个人，我和世界福音联谊会的秘书长，还有世界联谊会中国事工的顾问，跟中国政府的叫做统战局局长开会。这次的会议呢，是中国政府啊特别邀请我们三个人跟他们讨论，所有的机票，住在上海最漂亮的一个酒店啊，如果你时常去上海，你一定听过这个酒店，叫做恒山酒店。恒山酒店就是那个什么呢，法国人控制中国的时候啊一个很好像新加坡的 Raffles 酒店，吉隆坡那个 Majestic 酒店，很古老的一种方式的酒店，所有的高贵的重要人物都住在那边，所以他们也放我们住在那边啊，还有给我们，哇，如果我给你看的照片啊，那个晚餐啊，你看了你都不相信这些中国政府对我们这么好啊，龙虾啦，大大只的龙虾啦，哇，还有很多，讲了你的口水流出来最少啊，那餐啊都要五六千人民币啊，特别的对我们好。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哪里，我们知道家庭教会的存在，他们在哪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们不给政府麻烦，我们也不会给你麻烦。意思说，当你做善良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给你一些问题的。我在那边有最少15年的经历，在中国里面服侍有15年的经历。有一次，我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培训，有30位大学毕业的学者，他们就上我的领导学，就是在一个很偏颇的一个工厂里面，因为有个大风暴雨的嘛，就造成很多房子啊被弄坏了，所以那些公安啊就去调查了那地方有什么损失，这样就偶然的就跑进到我的教课的地方，3个公安就看到我在教课，然后他们知道我是国外的人，就要看我的那个护照，他们看不懂啊，全部英文来的，但是他知道我是国外人，就开始问我很多问题，跟我聊了差不多15分钟，聊了过后的时候啊，他们就走了，他就跟我说，老师没关系的，你继续讲下去，以后过来的时候跟我们打招呼就没有事情的了。后来那学生就问我，王牧师，你怎么应付到这3个公安啊？我就跟他说，我跟这3个公安说，我老远从马来西亚过来呢，都是为了帮助你们这些班年轻人，教导你们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特别他看到我老人家又坐在轮椅又不方便，老远从马来西亚过来教我们这班中国的孩子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我说他感觉到良心过不下去啊，真的，当他看到你的目标是为了帮助他们做好的事情，做善功，他不会伤害你的。那天邀请我们过来那个，他也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也是那个统战局的局长，他去帮助那个统战局，所以他又有这两个部分。我每次到这个地方叫做安徽去教导这个家庭教会，他每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就请我吃饭，他就打电话给那个牧师，家庭教会牧师，他说，陈牧师，这次王牧师过来他住在哪里？这个陈牧师说，他是住在我们这位姐妹的家，就是培训那个地方啊，你去中国啊，家庭教会啊，没有好像你们这么漂亮的地方哦，啊，我们40-50个人住在一个楼上2层的房子啊，40-50个人啊，用2个洗手间啊，就是这样了哦，你的一个男的一个啊，我就住在第一层楼，我就跟那些姐妹用同一个，然后男的在上面又用一个啊，没有这么舒服的啊，啊，他就跟这个陈牧师说，陈牧师，我不要王牧师住在你们那边，我会订酒店给他住，你知道吗？政府出钱啊，订漂亮的酒店让我住在那边，5天5天他们付钱。所以我时常跟很多弟兄姐妹说，不管情况怎样针对我们，主要的态度就是 带着一个善良的态度。当你做一种善良的事情的时候啊，敌人不会针对你的。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你不要担心，不要怕。第一，上帝会听从我们的祷告；第二，如果你做好事情，恶者不会伤害到你的；第三，如果真正的为了义而受苦呢，我们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会把一个负面的情况变成一个祝福，你明白吗？啊，一个负面的情况变成一个祝福，就是说，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不良好的情况，是负面的情况，最后呢，成为一个祝福，是上帝借助那个困难的情况里面，使到我们得到祝福。所以，彼得教导我们，面对那些针对我们的人呢，要用这两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尊主为圣，我已经给了你们4个到5个我们应该怎样做。第二呢，不要好像其他人惧怕，不要惧怕。我也给了你3个很重要的理由。我的总结就是这样，只要是你尊基督为主啊，刚才说了，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就要准备好答案。意思说，当我们带着刚才我所说的两个态度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用语言来维护自己，用我们的态度，就是礼貌尊重的回答。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的观念，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存着无愧的良心，可以叫那捆绑你们在基督有好品性的人知觉羞愧。意思是说，当我们用这种好的态度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使到这些啊伤害我们的人呢有这种羞愧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以温顺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对手，而不是一个傲慢和一切如之一一的态度去对人。第二，我们是真人，不是检察官，不需要去维护，不要去辩论。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的生活能支持我们的防卫。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每一个危机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不管我们的情况是怎样，当我们带着种善良的心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一个有效的见证。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再次的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指导，让我们看到你带给我们的信息，使到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不需要用语言来维护自己，只靠我们的生命，只靠我们的态度，只靠我们的行为，来成为一个很好的答案，使到人家看到我们的希望的一个将来，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借着圣灵的领导，有一个好的见证。主，谢谢你，谢谢你 让我们学习到今天晚上的功课。我们祈求奉主耶稣救名求，阿们，阿们，谢谢。